乔家对这句话倒是挺认同。 女人是比较麻烦。 你这话说得很感慨吗？ 郭林还没忘记他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乔家在干嘛。不过自从上次酒吧里闹了那么一出，郭林就一直有个疑问。 说起来，你是不是喜欢男的？ 不然在酒吧里那种情况，怎么还会有人信呢？换了以前，大概郭林都不会往这方面去想。但是耿伟的事从他知道之后，又觉得这类人其实离自己也没有多远。乔家看他一眼。 我要是说的话，你会放弃我这个线人吗？ 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 这倒霉线人继续做下去，我早晚命得交你手上。 乔家翻了个白眼，晃了下头。 我不喜欢男人，但是不碰女人。 为什么？ 就我这样明天都不知道在哪儿的人，照顾不起谁。女人有了感情就是责任，但是我担不起。养着一个乔简对我来说已经很吃力了，再多照顾一个实在是没那么宽的肩膀。何况抱着女人就想要个家，这种念头比毒品还可怕。 乔家不是个盲目乐观的人，现实什么样他看得很清楚。乔家从第一次掺和到黑社会这条路上就没指望能够全身而退，这种日子就是过一天算一天，拖到乔简能够自力更生了他才算熬出头。在这之前他不会给自己找任何麻烦。郭林想到了乔家过去的那些经历，一时间俩人谁都没说话。两个人坐在地上就这么静静地抽着烟，看着天色慢慢地放亮，似乎在彼此的印象中都有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看着黎明等天亮了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，是什么情况，根本就想不起来。乔家等手上的烟抽完了，终于站起来。 行了，我困了，回去睡觉。 我靠，你是困了就能睡，我还得回去上班呢。 这就是兵和贼的区别。 得意洋洋地在郭林鼻尖前面打了个响指，乔家笑眯眯地缩回去，挑起眉角。 你就继续为人民服务吧，人民我回去舒坦喽。 不过他刚转过身，就被后面的人拽住了。郭林脸色挺严肃。 乔家，这一次的事情我不跟你算，但是是最后一次。我跟你说过，有些事情是你绝对不能做的。 被拉住的人咬着烟看着郭林，半天之后才皱了下眉。 郭林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答应你做线人吗？ 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。 我绝对不可以坐牢，我乔家可以死，但是不可以坐牢。 郭林放开手，两个人彼此看着对方，却再说不出什么多余的话。说到底，他们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。到目前为止，郭林给不出乔家任何的承诺，乔家也无法真正跟郭林这种人交心。他们是基于目的之上的合作，或者说是相互利用，只是因为非依靠对方不可，所以不得不做出妥协，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。乔家说完这句话耸了耸肩，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胡同不长，他走了没几步拐了个弯，就彻底消失在郭林的视线中。郭林则是看着依旧冷冷清清的街道，想着一些杂七杂八的时候，慢慢地往警局走。之前耿伟也问过他，他凭什么相信乔家？其实他们都搞错了，他并不是相信乔家，而是相信自己。乔家毕竟是他的线人，如果他摸不清楚乔家的心思，他还做什么警察呀？嘴角扯起个弧度，郭林走到局门口时，随手把烟掐了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 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戒李璐，毁音绅士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郭林在沈军这里不好过，黑二在黑狗这里当然也舒坦不到哪儿去。内箱毒品的损失，用黑狗的话说，就算把黑二剁碎了卖了都还不起。所以乔家第二天被黑狗召唤到酒吧的时候，一进门就看见黑二被黑狗一巴掌扇到一边。 我去你妈的，我他妈跟你说了无数遍小心，结果还给我搞成这样。 黑二捂着脸挣扎着爬起来。 这事又不能赖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警察。 那还用想啊，警察总不可能是算命算出来的，一定是有人给他们消息了。黑二，你给我好好的想，这事儿你到底跟谁说过？ 我没有。 你放他娘的屁！你以为你平时做的那些事儿我真没数啊？我他妈懒得搭理你就是了。这件事儿你要是摆不平，你他妈死路一条。 陈玄已经离开市里了，交易的时候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是连夜走的。虽然到现在为止对方都没有跟他算这笔到底怎么结，但黑狗心里很清楚，陈玄这样的人亏是绝对不会吃，情面也是半点不会留的。毒品没了，不是算他的就是算陈玄的，但是陈玄不会忍灾，他也不愿意掏钱。乔家进门就先在旁边站着，看着黑狗气得五官都快扭曲，不动声色地掏出烟来光转不点，直到黑狗注意到他。 乔家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 乔家低着头，谁也看不清楚他的表情。 我觉得问题未必出在咱们这边，陈玄一直都是警察紧盯的目标，他突然露面，还不知道多少人盯上了。这件事儿不一定是我们走了消息，我觉得十有八九是陈玄那边的问题。 哼，这个可能我也想过。 黑狗骂归骂，但是也不觉得这件事儿黑二有那个胆子到处去散。交易之前，所有人都在这个酒吧被看着，也没道理会被警察那边的人摸到动静。何况他也没收到消息。乔家故意把话题扯过去。 现在其实追究到底哪边走了风已经没什么用了。黑狗哥，我担心陈玄那边会把这笔账算到你头上。 他他妈想得美，哼。我可没他想的那么好对付。 乔家用余光扫了一眼自信满满的黑狗，不着痕迹地皱起眉。 黑狗到底凭什么跟陈玄这样的人叫板？他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？ 就在乔家琢磨黑狗这两句话的时候，黑二正在旁边如同饿狼一样死死地盯着他。他知道乔家这人一定有问题，如果真的有人把交易的消息放出去，就肯定是乔家。黑二看乔家不顺眼，乔家心里很清楚。黑狗从酒吧离开之后，黑二就朝旁边的人使了个眼神，酒吧大门立刻被人关上。 乔家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黑二拎起一个酒瓶，直接磕碎在酒吧旁边。旁边人看着这个架势知道不太妙，有人想上去劝两句，被黑二一把推开。他攥着碎酒瓶往乔家面前逼。 从你第一次跟我对上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对劲，对着我的时候不是嚣张得很，怎么碰到我哥就跟孙子一样？你也太会演了，交易的时候不是还手还得很干脆，现在这副德行是给谁看的？ 乔家一直到黑二把碎瓶子抵到他下巴了也没吭声，从他拿枪指着黑二的那一刻，他就料到了会有这种情景。旁边的混混里边有脑子好使的，怕黑二把事情闹大，冒死插了句嘴： 二少爷，有话好好说呗。 但是黑二对旁边这些声音根本就充耳不闻，他见了乔家就有气。自从这个人出现，所有事儿就没顺过，难得他哥让他表现一回，竟然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不找个人算账，他以后在道上也没法混了。